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 第163集。 他还用夏侯恋的名字，天下同名之人数不胜数，他容貌已经变了，不怕有人说他是伽蓝刺客。沈觉的一些亲信应该猜着了他的身份，不过他们许多人自己也不干净。沈觉手底下的亲信大半出身江湖，有的当过响马，有的犯过私盐，还有的甚至当过海盗，现在能安身立命下来都是沈觉帮他们洗白的。在他们眼里，夏侯恋也是这样被沈觉招揽来的能人。街深处响起了淋淋的车马声，站在夏侯恋对面的徐若愚左唇学了几声鸟叫，所有贩子立刻警戒，右手握上刀柄贴着柱子，目光望向远处的黑暗。徐若愚是陈子科的科长，上回扮福王的就是他，据说以前是混戏班子的，长得喜庆的脸蛋已经敛了笑意，眼角眉梢都是冷峻的杀意。两辆马车一前一后驶过来了，很快进了前门大街的街心，贩子们鱼贯而出，手弩横在臂上挡住马车去路。徐若愚亮出牙牌，厉声喝道： 东厂拿人，里边的人下来检验。 马车没有动静，仿佛死了一般，空荡荡的夜里只能听见贩子们的呼吸。贩子们惊奇地发现，两辆马车的车室上都没有车夫，车马无声地停在街心，仿佛从阴间驶过来的灵车。 再说一次，里边的人下来。 话音刚落，空气中忽然响起细微又尖利的鸣响。夏侯烈眉心一跳，撞开徐若愚，迅速拔刀，水银一般的刀光一泻而出，两只黑色的短矢先后撞在拔出的刀身上，两点银色的银光水滴一般迸溅。徐若愚嘶吼： 放箭上！ 弩箭射入夜色，呼啸着没入马车的帘子，然而只听得数声闷响，然后声息俱失，仿佛遁入了不知名的空虚。贩子们收起手弩，拔刀出鞘，雁领刀纵筋的刀柄和吞口在黑暗中熠熠生辉。夏侯恋跃上车室，横刀连斩，车帘子碎成四片飘然落下，露出后面空荡荡的车厢。车厢里没人，夏侯恋意识到不对，但已经来不及，像有什么冰冷的东西刺着他的脊背。刺客的直觉迫他抬头，迎头落下一道肃杀的弧光，而脚下同时传来令人牙酸的滋拉声，那是刀刃刺穿脚下的木板向他逼近，上下夹逼。夏侯亮就地一滚进入车厢，衣摆被底下冒出来的刀尖割破。夏侯亮没有停下，直接撞向车背板，刀刃为先锋，顺着他前扑的力道悍然刺破板壁。他听见刀刺进血肉的顿响，有殷红的鲜血从刀的血槽中流出来，纵筋映着鲜血，金红交织，有一种狰狞的美感。他再次撞击板壁，板壁轰然倒塌，他抵着木板扑入夜色，木板摔在地上四分五裂，底下还压着一个黑衣男人。这些刀客埋伏在车背板后面和车底盘下，像蜘蛛一样附着马车爬行。夏侯恋大吼： 注意上下！ 贩子们围住车马，抛出铁钩爪，钩爪死死堵在车围子上，两边的贩子同时发力，车围子整个崩塌，木屑横飞中，车顶男人的身影落下来，两手握着的侠直长刀在尘埃中凛冽如霜。底下的男人也爬了上来，和同伴背靠背，贩子们扑过去，霎时间刀与刀在空中相互绞杀，刀光迸眼如雨。夏侯恋走到第二辆马车前面，用刀背敲击车室道： 下来。 车帘子被一只手撩开，黑暗里现出一张枯瘦的男人脸颊，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妇人和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，十岁模样。李显望着夏侯烈，嘴唇颤抖，说道： 沈爵的手段你我都清楚，放我一条生路，我把我所有身家都给你。 不行。 夏侯炼继续用刀背敲车时，嘟嘟声像在催命。 下来。 你是个好男儿，怎的甘心当沈爵的走狗？ 夏侯炼不屑的一笑。 那也比当魏德的落水狗强。而且。 他舔舔嘴唇，又说道。 我家都主俊，别说当狗，就是当他脚底下的泥，老子也愿意。 你。 李显的眼睛渐渐阴沉。 那就只有得罪了。 雪亮的刀光暴起，李显从车厢里跳出来，手中三尺长的刀光如山崩地陷一般下劈。夏侯炼反手握刀，划过对方的刀刃，凄迷的刀光仿佛切在李显的眼睛上，让他下意识的一闭眼。夏侯炼抬脚一踹，李显倒退撞上车室，后腰剧痛。夏侯炼翻转刀身，用刀背劈向李显的颈侧，打算把他打晕。李显以为夏侯炼要杀他，惊恐地瞪大眼睛，左手一拉，把车厢里的女儿拽下来挡在身前。夏侯炼显然没料到他的举动，在刀背劈上女儿脑门的那一瞬间堪堪停下。李显一咬牙，把女孩推向夏侯炼，夏侯炼抱住女孩，而李显的刀锋也随之而至。他竟打算一刀连女儿带夏侯炼一起劈了。刀锋劲风扑面，脸上仿佛要结一层薄薄的霜。女孩恰好压住了夏侯炼的右手，他无法挥刀，情急之下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之间发生。夏侯炼来不及思考，下意识地抱着女孩迅速转身，用肩背抵住那一砍。肩膀泛起森森的霜毛，他闭着眼等待着那一斩落下。然而预想中的斩击没有成功。夏侯炼睁开眼睛，看见沈爵在边上举着镜帖。夏侯炼顺着镜帖漆黑的刀刃望过去，镜帖的刀尖没入了李显的胸口，血液啪嗒啪嗒地滴在地上。李显怔怔地看着镜帖，手中的刀哐当一声落在地上。夏侯炼怀里的女孩呜呜哭了起来，把头埋进了夏侯炼的衣襟。沈爵阴郁地盯着女娃儿，番子已经把刀刻都清理干净了，赶过来拜见沈爵。沈爵冷笑着四望道： 大家顺道路过，来看看你们把事儿办得怎么样，结果真是令咱家开眼，抓个李显还费这么老大功夫。 转过眼来，见那娃娃还未在夏侯炼怀里抽抽搭搭，脸色霎时间变得狰狞。 夏侯炼，你还抱着这妮子做什么？丢不开手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